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4月3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议论对已被拘捕的朴槿惠实行赦免。社论说，议论对已被国民的力量赶下台的权力者实行什么赦免，就是把国民视为狗和猪的态度。